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强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报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目前在北京怀柔建设了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试验网由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可提供端到端的测试环境，将有助于促进 5G 标准的形成和产业发展。针对北京部分地区将临街平房、楼房底层以及半地下室等住宅屋违法改造成商用房屋，北京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市将拆除4000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严厉打击新生违建。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对高校自主招生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知要求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对于自主招生等招生类型，上海市、浙江省要依据往年录取情况，合理确定自主招生最低的录取控制参考线。三八妇女节恰逢赏花踏青的时节，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旅游局了解到，云台山、老君山等多家景区在3月8日前后对女士免票，杜甫、故里等景区推出女士50%优惠活动，此次活动的优惠力度相当罕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收听1033雷人秀， 有雪雷陪着你。节目那头，你有没有最近，特别是过完年回来哈，发现我们电视上看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类节目，像中国诗词大会呀、朗读者呀，这是最近火的，真的是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综艺节目当中的一股清流呢。以前我们看到的那种都是唱唱歌啊、跳跳舞啊，或者是嘉宾智商低至一两岁的游戏节目呀，对不对？所以这最近的这几档文化类电视节目真的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哈。首先就是要说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董卿主持的哈，就相当于背唐诗吧，我们看谁记得比较多，谁记忆力比较好。那更好的呢，就是最近火起来的朗读者。那这个朗读者，这个关于诗词歌赋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呢，是目前在央视播出哈，在国内是引起了一股子学诗歌或者是文学的文学潮。那主持人呢依然是董卿哈，他呢节目当中，我们好形容一下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就主持人会邀请来这社会各界人士，然后如果你有喜欢的诗或者是文章，甚至是自己写的散文啊、日记都可以，书籍选出其中的某一段大声的朗读起来。那为什么这篇文章会给你这么大的触动，给你的心灵带来震撼，它把你的人生塑造成了什么样？所以这个朗读者这个栏目目前在这个豆瓣上的评分现在特别高，满分10分，他们得到了9.2分。所以过年来这各大文化类节目是火起来了哈。但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我也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真的是还是一个我自认为还挺有文化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我是很有，就是什么， 对文化很有研究的，特别是我最近看了这两档节目之后，我开始喜欢上唐诗了，你知道吗？每次跟朋友见面啊，我都会吟唱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多美啊，朋友说你这么想回家呀，那你回吧。但是呢，因为我这个喜欢最近爱上诗词歌赋之后哈，身边有个作家朋友知道了之后就赶紧来找我，就跟我说，雪雷，你喜欢诗词呀，来，这本书借给你看。我翻开来一看，歌德的《浮士德》，我就跟他说，书还给他了啊。那个这种超过140个字以上的书对我来说就是长篇小说。我在我的微博微信里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殷勤勤奋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期限

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你平时吃进口的水果吗？有钱吃进口的水果吗？这最近这几年我们中国进口的水果真的是很多哈，以前呢都是大部分从越南或者是泰国进口，那今年最新的消息是说智利超过泰国和越南，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鲜果供应商。而最多进口的智利的水果是什么呢？我相信你都知道啊，车厘子啦。那最近这个数据是说，这个智利对于中国的出口有价值12亿美元的水果，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樱桃，也就是说洋气点就是车厘子。那还有就是中国市场上98%的进口的蔓越莓都是智利的，80%的新鲜的车厘子以及洋梨都来自于智利。而且去年一年，智利对于中国市场的鲜果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3%。但我跟你说啊，这进口的水果真的是很贵耶，智利的车厘子，我的天哪，太贵了，最低的68还算便宜的是吧，贵的还有像80一斤的呀，90还有100多一斤的。当然我觉得这么贵的水果呢，也就年轻一代，像我们90后是吧，舍得买来吃。认真一点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年轻人和早年间的人对于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是吧，像这么贵的东西，年纪大的人像我们家我奶奶就从来不舍得买这么贵的水果吃。所以呢，我昨天就买了一些车厘子，然后我就到了奶奶家，我就说，奶奶你看我给你买了智利的车厘子呢，80多一斤呢、啊、我奶奶说，哦，真的啊，这么贵呀、啊、怪不得你就买一颗呢。想想我们这种90后是特别舍得买车厘子吃的，特别是智利进口的。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思 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离，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有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爱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爱爱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相依相聚， 漂泊的路也忘了孤寂， 似你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残留有趣，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左左右右有太多断断续续，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我愿意在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从今的拥有太多断断续续，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另外一个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NASA 美国航宇航局，他们经常会出来一些爆炸性的信息哈。那最新的一个爆炸性的信息就是他们发现了七颗跟地球很像的适合居住的行星，是不是很厉害？那这个 NASA 呢是在距离地球40光年之外的一个位置发现了这一大群潜在的可以居住的行星，其中有七颗都有这个孕育生命的条件。那你如果了解稍微了解一些物理方面的知识，你应该都会知道啊，40亿年之后我们的太阳就会完全燃烧完毕，然后就不会再有温暖到地球的光芒了，那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冰窟，不适合人居住。那他们寻找到了这个行星呢，其中有一个可以代替太阳的行星就叫做 TRAPPIST-1。 那这个东西呢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 80%， 但是能够输出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非常适合人居住。那这个 NASA 的有关人员也是说，这个发现对于找到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以及可以有利于生命繁衍的地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呢也可以找寻到那边是不是有外星人。其实我觉得人类整个进化的过程哈，就是不断的在改变自己的环境，居住环境。我们从洞里搬到了茅草房子里头，从茅草房子搬到了水泥房子，然后再在水泥房子里面装上了空调，是吧？当然我们整个让自己舒适的过程呢也危害到了自然环境，你看这个雾霾也是天天都有哈。所以我今天在办公室里在写稿的时候，我在想等到有一天哈，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代替地球的星球，然后到了这个新的家园，你深呼吸一口气，你会有声感叹，谁在办公室里抽烟啊？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 我们的问题在于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3月6号，农历2月初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廊坊多云，11度到-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0度到-1度。天津阴转晴，9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何为孩子选一个好的培训班是家长最头疼的事儿。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在经过课外辅导后能有明显的进步，这就要求教育机构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善的管理方式，还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三和启航教育是一家专业的培训机构，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启航教育聘请专业教师，将对重点科目进行辅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学习问题。15个人一个班，教师辅导更加充分，孩子进步快。启航教育电话03163528755，3528755。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都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今天在这个微博微信上都传遍了哈，就是宁泽涛调离国家队的事儿。那有一个网上其实前两天就出来了一个官方的文件哈，文件上面是写着，为了加强国家队的管理，促进中国游泳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游泳队去年10月做出让把宁泽涛调回原单位海军队训练的这么一个文件，然后上面盖的戳是2016年10月18号。当然也是一个内部文件被放到了网上，然后经过证实呢，这个内部文件是真的。那当然了，原因很简单哈，文件上面是透露说，宁泽涛因为没有经过国家队的批准，就擅自签署了一个叫赞助的合同，就是别人给他赞助嘛，就广告的合同啦。然后他不服从国家队竞赛的安排，拒绝参加一些奥运接力项目的资格赛，所以就给他调回去了。但是呢，这个宁泽涛呢，那方面也有一些回应哈。当就是有一些朋友把这网上的这份公函拿给他看的时候，宁泽涛才说，哦，原来这个已经出来了呀，我都还不知道呢。他说，我其实去年9月份就已经跟国家队递交过一份退出国家游泳队的情况说明了，然后当时的领导就说，好，我们这个情况会赶快汇报的。然后呢，他就没有再去过国家队了，但是呢，之后就一直没有给过这个公开的什么叫官方的回信哈。没想到这个回信后来他也是通过网上才知道。不过呢，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宁泽涛的微博，去年今年1月份的时候，宁泽涛就写过一条微博，这条微博还是英文的，是这么说的哈。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翻译过来就是呢，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对吧？更加更强更厉害，如果那个东西没有 kill you 的话。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那个让宁泽涛赞助的人说，泽涛呀，你是更 stronger 了，我们被 kill 掉了嘛。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 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 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承担寂寞愁，我统统摆一回。谁瞒谁想谁，我瞒谁又想谁？别忘了下次再会。轮间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 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 爱来爱去，今天爱你，也爱他，到底谁爱我？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 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 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承担寂寞愁，我统统摆一回。谁瞒谁想谁，我瞒谁又想谁？别忘了下次再问。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 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承担寂寞愁，我统统摆一回。 谁瞒谁想谁，我瞒谁又想谁？ 别忘了下次再会。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在国外看到很多留学的中国人啊，都年龄特别小，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呢，最近在国外看到一些留学的中国人哈，特别小的年龄到了那边美国去，然后呢经常遭到一些什么校园霸凌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入到当地社会。哎呀，李雷就在想，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些来留学的小朋友们没有办法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呢？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了吗？李雷的老婆韩梅梅非常的知识渊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回答他说，是的，李雷老公 They are parachute kids。 OK， 什么是 parachute kids？ 这就是降落伞儿童，也叫做小留学生。 The parachute kids are children sent to a new country to live alone while their parents remain in their home country。 降落伞儿童或者叫小留学生呢，就是指那些被送到国外独自生活，然后呢可能父母仍然留在国内的这么一些小留学生哈，就叫做 parachute kids。 那经常呢这些小留学生到了国外有一些非常心酸的故事哈，因为心理上面没有亲人来引导，所以会出现一些青春期没有人陪伴，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 你是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我们今天雷人秀的话题，跟你聊一聊，用一件事情证明你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OK，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预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忽然贴近你手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借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碰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用的是句悲哀的谎言，只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悲哀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将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悲哀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 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你的身边要变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单身度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能牵着心的感觉，你也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何必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一点都不害怕你们会问我借钱。 慌张，寂寞慌张，把掩护心的围墙真快就露出心思密码。说谎，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失望，沮丧的失望，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解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心里太乱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孤独难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没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香香姐姐说，有文化的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个文化人，我不是个文化人。香香姐姐你真谦虚。我听众说阅读杆菌啊，说我喜欢看书，算不算我是个文化人啊？ 那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如果你看的是三生三世， 嗯，

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尽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要我原谅。这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样我 有文化底蕴呢。点点留言说，当女儿问我五加三等于几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九。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文化人，五加三怎么可以是九呢？五加三明明是十五嘛。 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思念的疑问没有解决，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也许我不知道，我是真不明了，面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千万也忘不了，

自然裂跳动的火种、哦、 向前走不进去懦弱的怂恿，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撒野银色的撒野天空下澎湃。天空下澎湃， 生活点燃那一刻的精彩， 就注定有不平凡的未来。 占据有谁主宰，观众主宰。